人已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清心儿最冷 双柱 爱那菊站东啊里城呀情，在那潇湘馆并道湘妃子门灯火不明，到了这一天家母前来要看黛玉，问一问外孙女儿，并提儿出亲。连把姑娘叫了一声，爱那林黛玉勉强抬头看见他的外祖母，痛上心来，眼圈一红。低声儿说：“你老人家白疼了，我只怕小命儿活不久成。” 感谢观众掌声鼓励，再为您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

起始心，贪官污吏，才逼迫得壮志难儿。地下巷落花把僧人绑，安置香打上人命，为僧庇护不随之还小安，守戒吃斋念佛烧香，好难过 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吊一吊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确实也是林老的亲授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那刀枪眼还不错，知道吗？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